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8号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的消息，在当天的第一时间就刷爆了我们的朋友圈。很多网友纷纷表示，为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中国红十字会透露，2016年筹集资金和物资超过54亿元人民币，人道慈善事业进入了多元发展和充分竞争的时代。各地住房租赁政策日前密集出台，预测到2030年，我国的租赁人口将会达到2.7亿人次，市场的规模也将会超过4万亿元，一二线的城市成为了主战场。司法部最近连续出台了2项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重大改革举措，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的改革已经驶入了快车道。2017高校应届生竞争力报告最近发布，今年的应届生平均的薪酬达到了5074元，同比上涨了14.1%，互联网依然是应届生最心仪的行业之一。工信部发布消息表示，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成绩很大，要建立推动新能源汽车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民航部在最近发布消息称，近5年来我国运输航空的累计运输的飞行达到了4000多万小时，未发生运输航空亡人事故，运输的航空百万小时重大的事故率为零。 收获，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美得我没话说。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周传雄曾经用他的艺名小刚闯荡歌坛，直到1998年开始用自己的本名发表作品之后，才逐渐展现出了他的创作实力，于是周传雄才成为了他自己最真实的标签。2000年之后，他被称为情歌教父，唱作俱佳的歌手。周传雄也发表了自己的专辑 Transfer， 这一张专辑代表了他的转换的一个历程，不管是心态上的转换、身份上的转换、音乐上的转换，甚至是外形上的转换，这张专辑都记载了周传雄清晰的音乐历程。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到的歌曲就是周传雄这张专辑的一首主打歌《出卖》。 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系列经典歌曲至今传唱。 每当心中又想起了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天还是天，后雨还是雨，我的伞下不再有你，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 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甜歌天后孟庭苇，职业专线1381001-0969。 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天。 微笑提示。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习近平宣布，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工信部日前制定方案，将深入推进网络提速降费，严禁电信捆绑销售、恶意扣费等等。经过了5天8架次的飞行，中国自主研发的 ARJ21 飞机在比高原航线更具挑战的航线当中试飞成功。今年的9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的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了1.6%，涨幅较上个月回落了0.3个百分点。猪肉、鲜菜和鲜瓜果的价格显著下降，拉低了 CPI。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8月份增持$345亿的美国国债，这也是中国连续第7个月增持美债。目前，中国位居美国国债第一大债权国。河北省物价下发了《河北省餐饮业价格行为规范试行》，对于餐饮业经营者的明码标价行为做出了规范，一些模糊标价行为被明令禁止，卖海鲜不得再用实价。中国在智力运动数独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平均年龄17岁的中国数独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数独锦标赛的冠军。当代戏剧《旗帜恋爱》的犀牛在年末呢，将会以3个不同的版本进行出演，并且登陆北京、上海、西雅图和旧金山等中美13城。 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消，你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我跪着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

程度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走过小酒馆的门口。 你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一起跟您分享经典好音乐。那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歌手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来自天高地阔的台东山林，曾经在台北的多家知名的 pub 当中演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女主唱，她叫张惠妹。 pub 里听她唱歌的朋友都亲切地叫她阿妹。她非常的淘气，也很倔强，单纯也很善良，笑起来很甜，动起来呢也很狂野，唱歌起来浑然自我。就算他只是站在 pub 里的一方小小的舞台上演唱，我们都能感觉到好像台下有几万人在看一样。后来呢，张雨生也是亲自担当制作人，为阿妹量身打造了一张专辑《姐妹》。这张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疯狂的卖出了30万张，经典的曲目直到今天为止依然霸屏 KTV 的榜单。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惠妹，《简爱》。

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示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愿之际，或者准我吻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淡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于当富居，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下午的这个时段呢，继续要跟你分享经典好音乐了。那继续要推荐的这首歌是《吻别》，来自香港歌神张学友的第五张专辑。这首歌发行在1993年的3月5号，而在同年，这张专辑呢也是获得了全球华语唱片销量的冠军、新加坡最新金曲奖最受欢迎大碟等等奖项。《吻别》这首歌的歌词，把失恋的那一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和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在2004年，国际知名的流行乐团迈克尔摇滚也是把这首歌翻唱。直到2017年的今天为止，这首歌依然被称为最好听之一。

九一人馆特别推荐。 我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提到疲劳驾驶，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长途司机或者大货司机。然而进入伏天，对于所有司机来讲都是一个疲劳驾驶的高发期。最近你开车犯困过吗？有国外的研究机构发现，疲劳驾驶和醉酒驾驶一样可怕。放眼全国，最近因为疲劳驾驶而导致的事故可太多了。归纳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无疑都和开车时打盹、不能及时发现路面交通情况并采取准确的驾驶操控措施有关。驾驶人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驾驶人处于中度疲劳时，操作动作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驾驶人处于重度疲劳时，往往会下意识操作，会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就算你不开车，困意来了有多睁不开眼也深有体会吧。晚上回到家，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越玩越困，最后手机滑落到地上，而你却浑然不知。试想一下，如果犯困的你坐在驾驶席，那你驾驶的就是一个高速行驶的定时炸弹，简直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谋杀。如何预防疲劳驾驶？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睡饱了。充足睡眠是安全驾驶的基础，睡都没睡好，一切都是白搭。其次，行车时间得安排好，注意行车途中的休息，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也要合理安排一下休息的方式，不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姿势，可时常调整局部疲劳部位的坐姿和深呼吸，以促进血液循环。最好在1个半小时到2小时就到就近的服务区去休息一下。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现在已经有了高科技的疲劳驾驶预警装备，但如果你已经放弃了对自己和路人生命安全的关注，那么哪怕是再高端的装备也是于事无补吧。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就像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挡。我像火烧在大雨下，剩最后微弱的我啊，看不见过往的新衣裳，是否太倔强？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在霓虹灯下成长，等月亮人月迷惘。孩子曾都一样，生来天真勇敢，颠覆梦想却随着时光慢慢变得抽象。来个困在摩天的大厦，长出了妖精的尾巴，为什么是 不沉默，不懈怠，不慌张，不惧。